畅游地下暗河，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，吃海鲜游海岛，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，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。